害、yeah、美丽的女人太厉害，她是我的蜜月，就算她变成一个老太太，她最好，我最了解，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到到老，我要等到每一秒，她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她自信是珍宝，好像别人一次看不到，一百个男人回头九十九刀，嫌弃她的头发跟她的外表，但是对不起，不会投下反对那一票。他最好，我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他到老，我要等到每一秒。他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他自信是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我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他到老，我要等他每一秒。他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他自己是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Yeah, yeah, 我要爱他到老，我要等他每一秒。他最好，都别闹，他自己是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

也是桃源县当中的一个客家人，一副好嗓子使得他出道至今一直备受关注。目前无论是在港台地区还是在内地，专辑的销量成绩呢都非常的棒。塔罗牌恋人这首歌是江美琪爱哭鬼当中的专辑的单曲，也是2006年的9月2号发行的歌。 你从哪个星座来到我的水晶球，上升的火星暗示着悸动，天使也迷惑，占卜着对你的梦。有没有属于我的角落？摊开你的双手，随着感情线移动，该离开在哪一个岔口？难得的笑容。 说在华语流行音乐最为猖獗的90年代，尽管呢拥有了李宗盛、伍思凯和周志平等等情歌唱作能手，邰正宵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必须直视的名字。由此可见，邰正宵在台湾乐坛的一个地位。

件东西，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只我等别人不嫌。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dónde son? No lo sé。 请尝一个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怪星水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天天的是你触动天经过，冬天没有夜晚雪地很寂寞。天天的是你从海上经过，海上没有很多哪怕很寂寞。飞鸟说你从梦里经过，梦里没有烟丝，梦很寂寞。流星的眼眸太温柔，我是奇幻的宇宙，似是你与我张开小枕头，烫胸口，一口口都是宇宙。忘了我的歌，忘了我，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懂我，生命太匆匆，太寂寞，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姚谦的作词，陈伟的作曲，叫做越爱越美丽，收录在了刘若英的个人专辑一整夜当中。这首歌是刘若英的第一次尝试的一个舞曲风格，越来越美丽将时下的一个流行的街头 hiphop 还有欧陆的轻电音等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中快板的节奏配合了刘若英似说又唱的全新唱法，这样的突破绝对让人听来是耳前一亮。 许多事情不可言喻，其中的秘密远远地超过自己的预期，昏迷了一季眼影，整烫了一片发型，明天是否还会流

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不要。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的 1989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失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呢之后歌唱事业出现了停滞不前。1998年的一个苏永康呢，参演了无线电视剧集《妙手仁心》，并且主唱了剧集当中的插曲《阅文的伤心》，在当年的乐坛颁奖的一个典礼当中取得了奖项。听到的歌名字叫做《我不是爱过就算的人》。 点不燃你心中那盏灯，就在大风的夜，我等了又等。悬空的心总在星光中翻滚，坠落一杯满满清晨。忘不了梦里轻轻一吻，就在热闹的街，我向前狂奔。期盼的眼终于溢出了泪痕，装满一碗浓浓情深。

作痛，可他早就不在乎痛不痛。张不开的梦再也不开外壳，他却让我去全部的存在，梦生的镜子里面困住一个人，触不到时光里的温度，胆怯的心跳跳的疼，浮云的只是孤独，我望着喜怒哀乐变幻的故事，它注定被寂寞囚牢，它反复逃离，反复失落，反复痛心了。继续，他恐惧未知的世界，未知流言，他迎战家乡的注定，怀疑不安将他从温暖中刚刚抛弃，再落不回原地，悲喜离弃，直到拥抱自己梦里的魔鬼痕迹。 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

下过你的小爱河。 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夏花都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掉进的沙漠。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夏花都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 恋人哥哥，这首歌是2014年的古装玄幻电视剧《古剑奇谭》的主题曲，于2014年的6月28号发行。歌曲采用的是典型的中国风，以缠绵婉转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出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的情感，让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与深浅都映照出来了。 人来世是一个沉船的石桥河，爱一回结了歌，抱暖了就开往下一个，如梦如幻如泡影如歌，既然是歌，不如快乐。我贪，我痴，我痴不舍得。既然舍得，再来重来就再热。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你好我就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苏建信的一个最新的专辑我记得当中收录的歌，专辑在2012年的9月7号发行。我特别剃了胡茬，用外表掩饰内在。 我特别剃了胡茬，用外表掩饰内在。你却用一眼就拆穿，小小声地哭了起来。我怪我不应该来面对我们的难堪，这杯热咖啡喝也喝不完，怎么爱还在哭，你开什么玩笑，不要逼我再说一遍你好我就好。你的眼泪像包浆，真摧毁我坚强的防护墙，分都分了你想怎样。人的心都是肉做的，再硬都是假的。你是最懂我的人，变不了的是我。怪我面对我们的难堪，这杯热咖啡喝也喝不完，怎么爱还在哭，你开什么玩笑，不要逼我再说一遍你好我就好。你的眼泪像包浆，摧毁我坚强的防御墙，分都分了你想怎样。当人烟一吸的火种是让他永了人心痛，他不被祝福的好梦谁让他死有复活。我学会一个人行事从容，可惜学不会就要面对着你一掉头就走。哭你开什么玩笑， 在娱乐圈当中，刘德华不是最有天分的一个人，却是最勤奋的一个人。凭借着勤奋两个字，他可以从默默无闻的小配角成为了无限力捧的一个五虎将之一。更难得的是一红能够红几十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中国人》呢，拉近了亿万众的心，一听会让人眩晕神伤。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穿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管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好好爱我， 好好爱我，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 好好爱我，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 不容易。 好好爱我， 好好爱我， 不想勉励， 不想勉励，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曾经被《流星花园》《对不起我爱你》等等诸多影视剧配唱的原声音乐，将张信哲《大鱼潮水》翻唱出自己的味道的蔡淳佳，一直被认为是华语歌坛的好声音。接下来听到这首《依恋》，一起来听。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岁月光漫。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 Yeah.

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如梅，我的爱情黑了我的你，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击。你的绝情如梅，所有爱情好不容易下次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